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 LOVE， 这两天呢真的是充满着 LOVE 的种种的感觉和气氛啊。昨天的父亲节，大家跟父亲相处的如何？今天又是端午节，首先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祝各位端午安康。11点0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好好的穿梭一下不同城市当中最美的一些景点。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相似的感受啊，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总是想要贪心的记录下每一座城市最完整的模样，于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各个城市会出现不同的观景台。那么到底哪个城市哪个观景台的景色是最美的，俯瞰面积又有多大，地标会露出多少呢？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去几大热门城市的最佳观景点，来把整座城市尽收眼底。但是首先，放假的上午，即便这个点刚刚醒，还是觉得有点困，有一种慵懒的状态，不妨喝上一杯咖啡，不想要太苦。 OK， 给各位一杯 Sunny Latte， 来自于 Tiny 戴佩妮，来品尝一下咯。 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 我坐在角落懒懒地喝着 Latte， 看着前方情侣一对对，有点麻木，有点暧昧，美美美老夫老妻对无言以对，初次约会的有几个是坦诚相对，咖啡点了一杯又一杯，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陶醉。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他牢。下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有多好，为何总是反复的在寻找，委屈后想要逃，把青春都浪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 我喝的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嘿嘿嘿，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他有多贵，你有的积蓄还够不够配。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他牢。下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有多好，为何总是反复的在寻找，委屈后想要逃，把青春都浪费掉。梦想踏实就好，后仰我最重要。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 What a lovely day， yeah, yeah, Latte 再一杯。 yeah, yeah, yeah. 一杯 Sunny Latte 听上去非常美好的感觉，但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潘妮戴佩妮原本是一个不会享受咖啡的人，因为他喝了咖啡之后呢，会有那种心悸的感觉，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坐在咖啡厅当中喝一个咖啡，享受一个简单惬意的下午。但是自从认识了现任老公，现在的老公奥西米露之后，老公呢会陪着戴佩妮去喝 Latte， 会劝他要去感受那种放松的状态，在咖啡厅里呢不一定要喝咖啡，所以他也是慢慢的让自己找到的一种方式，坐在咖啡厅点一个特调的 Latte， 所谓的特调 Latte 就是上面全部都是牛奶，然后呢观察着喝咖啡的所有的客人们或者是家庭，就这样写出了这首 Sunny Latte。 有的时候换一种心情，换一种眼光去看待我们可能原本无法接受的事物，你会发现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正在敞开。观景台哪个地方最好？首先我们先来到的是东京六本木 Hills。 六本木 Hills 呢是很多朋友都去过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这里是观赏东京全景最好的地方之一，它不是最好，但是最好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可以很清晰地拍到带有东京塔的完美的城市全景。另外有一点呢，是整个大厦之内的餐饮、购物、娱乐是一应俱全的，所以来到这里呢，一家老小不会感到无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点。 爱看展的朋友，在六本木 Hills 呢，不定期会举办一些特色的展览，这些展览是蛮值得观看的。来到52层会发现这里有360度的玻璃展望台，但是呢周围是镶有着玻璃，所以拍摄的时候会出现反光这样的问题。位于楼顶的露天观景台呢是没有玻璃的阻挡的，但是需要大家额外的支付一点点的费用，并且是晚上8点就关闭的，如果想要拍摄的话8点之前去哦。遇到雨天或者是大风等坏天气可能也会提前关闭。白天拍摄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动漫当中回忆情节里的复古感，仿佛是看见了旧时光的感觉。而到了晚上6点左右，此刻灯光亮起，霓虹灯之下的东京夜景在你的相机当中拍摄得更加的灿烂。此刻听着这样的 Blues， 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像这首歌曲当中一样。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听一听张玲怎么说。 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蓝色的。他穿着多彩的外衣，其实里面却是苦涩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像一坛好酒。如果 Blues 是生活，生活就像一坛好酒，能闻到年代的味道，浓浓的在你嘴里回绕。 像歌里唱的 Blues 是即兴的，生活也是即兴的。在舞台上你看 Blues 的现场演唱和现场演奏的时候，经常会有种种的惊喜出现，这些惊喜往往都不是提前预设好的。 而是即兴发生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不是吗？张岭的如果 blues 是生活，那么生活就是彩色的。端午节这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彩色的人生状态。听着这首歌曲，仿佛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六本木 Hills 感受到的东京的夜景。接下来我们来到函馆吧。函馆的夜景呢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号称米其林三星级的夜景哦，是来到函馆不得不看的城市景观了。函馆的美呢，当然在于影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也在于城市的两边呈现出了两条弧形的海岸线，可以说是天造地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得一见的。特别是冬日积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到函馆，可以俯瞰一片被白色覆盖的函馆，以及和蓝色的大海相接，这样的状态更是显得格外的和谐，格外的好看。刚才夜晚的时候，我们在六本木 Hills 听到了如果生活是 blues， 此刻同样是夜晚，这个时候函馆也会华灯出现。站在观景台上，我们看到的函馆的华灯是呈 X 型绽放的函馆夜景。这样的 X 型，无论从照片还是从实景当中你看，都会有着别样的线条美。还是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 没有标志性的高音，也没有那种嘶吼，在这首 Come On 当中听到的只有那种浅吟低唱，仿佛是在一个 bar 当中，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然后你在感受那种氛围的同时，自己内心的种种的骚动，来自于2000年黄绮珊《只有你》这张专辑当中的 Come On。Come on， 接下来我们去到的是纽约。说到纽约的观景台呢，很多朋友想到的第一个应该就是帝国大厦了。但是帝国大厦首先人多，其次呢还要排很长的队，而且更加遗憾的是不能够把帝国大厦这个地标收进到你的镜头当中。这么多的遗憾听起来有一点不开心，那么接下来不妨跟随着我们一起到洛克菲勒观景台，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曼哈顿天际线的绝佳位置。观景台一共有三层，不仅可以将帝国大厦、新世贸中心大楼等摩天大楼尽收眼底哦，向北我们现在往北边看，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甚至还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的卓越的风姿，视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开阔了。从能见度超高的白天，到华灯初上的傍晚，再到被点缀上灯光的夜晚，可以说无论什么时候来，你都会发现这里可以邂逅到你值得等待的美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很适合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你的那种心情，因为所有的美景你都 have it all， 来自于 Jason Mraz。 Hello。 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ll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A slap bracelet. May you keep the chaos and the clutter off your desk. May you have unquestionable health and less stress. Having no possessions, no immeasurable wealth. May you get a gold star on your next test. May your educated guesses always be correct. And may you win prizes shining like diamonds. May you really own it each moment to the next.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ll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If you believe it, then anything can happen. Go, go, go, raise your glasses. Go, go, go, you can have it all. I told you,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ll be sad without you.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9度，早晨空气湿度较大，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上午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回升，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有对流云团发展，将有雷阵雨天气，外出请注意防雨防雷。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包粽子、赛龙舟、做蛋兜、挂香囊、学科普。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为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活动，让小朋友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学习民俗知识，体验传统文化。在玉渊潭公园科普木屋广场，五人双足旱地龙舟竞速热闹非凡，龙形图案栩栩如生，助威声浪彼此起伏，小朋友兴致盎然。五人一组，边喊口号边齐力向前，争相体验属于小朋友们的端午龙舟竞渡。在亲子包粽子环节，爸爸选粽叶，妈妈把粽叶搬成漏斗形，小朋友装入馅料，用线缠好裹紧，没一会儿，一个个圆滚滚的粽子便新鲜出炉。参加活动的周女士高兴地说，全家齐上阵，孩子体验了包粽子的乐趣，更潜移默化地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园博馆还为小朋友们举办了老北京端午民俗讲座，非遗技艺传承人白大成将历史传统和民俗艺术相结合，讲解端午历史的由来以及蕴含在传统节俗背后的文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是美好的一天。下面这首作品也是美好俏皮的一首作品。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各个地方的观景台当中好好的看一看。 suis, je sais, tu suis moi. Ton sosie, c'est tu suis moi. Et si moi c'était toi, tu suis moi. Et si on s'allie, suis moi. En sueur ou en suie, suis moi. De ci à ceci là. 2015年，法国出品的动画电影《小王子》，明明是一部动画片，却是打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翻译过来呢，叫做《跟我来吧》，是一首法语作品，当然也是来自于法国女歌手卡米拉演唱的。歌里唱到，跟我来吧，到个安静的地方，跟我来吧，那里生活慢悠悠，就在这么高的地方，经历这些真棒，在这里风景如此美丽。听着这首作品，仿佛此刻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巴黎。我们要去的是蒙帕纳斯大楼。蒙帕纳斯大楼呢，高有209米，是巴黎市区除了埃菲尔铁塔之外最高的建筑了，也是市区当中唯一的一座摩天大楼。这个楼刚开始建成之后呢，据说是被市民嗤之以鼻的，最后呢，有人建议把它保留下来做反面素材，此后呢，市区内不要再去建高楼，如今反而却成为了俯瞰巴黎全景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了。这里是巴黎最高和最中心的地点，面朝埃菲尔铁塔，巴黎的大道、屋顶、建筑物、公园等等，整个巴黎全在我们的脚下。特别一提的是，这个大厦当中的第56层是专门为游客设计的，防雨和防风设计是冬暖夏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我们从59层的观景平台可以走，可以能见度啊可以达到40公里，会360度的把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而夜幕降临的时候，街灯亮起，这里更是观赏巴黎铁塔灯光秀的最佳地点。 你又永远往前冲。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上比较漂亮的一些观景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的是米开朗基罗广场。米开朗基罗广场呢，位于佛罗伦萨市区南端的高地上，广场雄踞半山腰，坐视整个佛罗伦萨城市以及远处起伏不断的丘陵，可以说气势非凡，风光无限。特别是在落日之下，你看到老桥、圣母百花大教堂，一切都美得像画一般。落日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消散，街灯呢却已经是一盏接一盏的亮起，两种光亮相融，是一片神奇的景象。但是即便风景再美，有些事情无法倒带。 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应该开心的地带，你给的全是空白，一个人站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 终于看看爱回不来的时候，不光女生有女生的痛，此刻听到的萧敬腾版本的也是唱出了男人在感情当中受挫受伤时候的那种心酸和心碎。好吧， 如果受挫了，如果心情不好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过程当中绝对可以让你得到治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伦敦的碎片大厦。碎片大厦呢，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皮亚诺设计的，大厦是历时了12年建设完成的，一共有88层啊，高度呢达到310米，是英国最高的建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当中呢，在碎片大厦的观景台，我们可以将伦敦市景一收眼底。可以看到的有伦敦眼、大本钟、泰晤士河，可以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描摹出城市轮廓的夕阳景色，全部在你的眼底尽收其中。晚上的时候呢，看着塔桥上的车流穿梭，泰晤士河上的游船经过，更是欣赏伦敦夜景的首选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你可以来一杯 London Tea， 当然开玩笑，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来上两杯，看着眼前的美景，想着自己关心的事情。当然最近大家关心的可能都是没有办法的球赛咯。好吧，端午节这天希望大家支持的球队都可以赢。这首歌还是很洗脑，很有那种气氛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歌曲 Goli Goli。时间来到了11:55，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全部的行程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感谢各位。再度的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如果刚才的 flow 你没有跟得上的话，接下来再度的跟随着方大同、王力宏感受一小段 flow 的状态，拜拜喽。